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 V 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1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 青年计划。哎，没错，现在大家应该看得到了，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在微信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找得到我们。点击关注，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就是我们的节目名称，就可以直接进来跟我们互动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吧。 对，当然大家这个特别欢迎大家呀，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观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 是的。 同时呢，如果您现在正在疾驰在北京的大街上的话，疾驰 外面下着雨，肯定得开快点啊。 对对对对，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咱不能刷就过去了。 对对对，安全第一。当然了，更加推荐各位怎么办呢？ 嗯，通过我们的 FM 98.2和 FM 927双频来收一个假期了。 是的。 你为什么？不大开心， 就是很忧伤，因为假期 放假 没有，我很 开心， 开心我很开心，假期都可以跟大家一起用音乐的方式一起度过呢。 哎，没错啊。对，所以也是先来跟大家做一个小的预告啊，这个十一假期其中的前三天， 歌的话欢迎给我们留言哦。 对，欢迎点阅，感受一下什么叫车祸现场啊。 歌是谁？ OK， 接下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嘉宾啊，吴清丽，欢迎清丽，来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吴清丽。 哇， 还是有一点稍稍的小紧张。 嗯，啊、哦，我每次在嘉宾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就会推测一下，哎，这个妹纸或者这个嘉宾哈、啊，她是什么样性格的呢？ 哎，那你简单猜一猜，你说今天的这位姑娘是什么样的性格？ 嗯，我觉得是稍微有一点害羞、有点含蓄的这种感觉，就是偏内向的， 就偏内向的， 不太爱去表达的这样的一个女生。 你看会不会这个一会儿给你迎头一棒？ 能不能给我颠覆一下我的第一印象哈、啊？因为我感觉她应该是这种稍微收敛一点。 聊一聊啊，今天晚上的这个、哎、小姐姐来自于南方姑娘啊，这个吴清丽，现在应该是在香港读书，然后出生在深圳的一个姑娘， 真的是南方姑娘。 对，南方姑娘啊，这个看一看会不会一会儿在歌声里面也有那种南方姑娘的细腻和温柔、啊。 哎，期待一下。 期待一下。那么今天还是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叫做 C 位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今天清丽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李雅薇的《我们的纪念》。 哦， 清丽有准备好吗？ 准备好。 OK， 准备好可以我们的纪念一起来感受一下这个南方妹子。你怎么了？ 没有，我在想这个歌名我们的纪念是在纪念谁呢？我又开始想象了。总之、 哦、 对对对， 开始给嘉宾挖坑挖坑音。 是的是的，就是这个目的。 对，经理如果准备好的话可以拿起我们的手持话筒、然后开始我们的第一首歌曲我们的纪念，一起来听吧。这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个我们的设备呢也被这个南方姑娘的这种小的细腻跟那种比较内向的那种感觉、 为她所倾倒了，有没有？而且估计也跟我一样在想象到底是什么， 在想象到底是纪念什么。 我们是谁？ 我们到底是谁？到底要纪念什么？ 对。 OK， 我们的麦克 OK 了吗？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重新奉送给大家，我们的纪念来自于吴清丽，一起来听吧。 OK， 我们一起来听。 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的脸？就让我带走你的那瞬间，成为我们的纪念。就让它带走你的那瞬间，成为我们的纪念。谁能发现我的世界曾经有过你？ 来自我们清丽的这首啊， 我们的纪念啊，也是今天的 C 位主打歌，不知道大家听过之后有没有感觉有那种跟自己之前最开始对清丽的第一印象有没有一样？ 我觉得会有相重合的地点，因为都是南方姑娘嘛，所以唱歌 温柔， 一般都会选这种抒情款的，对对，温柔的哈。然后我刚刚主要是 不仅仅今天有抒情款的歌，一会儿还有比较嗨一点的歌曲， 哎，那我好期待。然后但是我的感受主要是我陷入到了一波回忆当中。我一开始说这首歌是哪儿的，我刚一直在想我是哪里见到过似曾相识，后来发现是之前有一部叫做放羊的星星，就那部偶像剧吧，然后那个里面的这个主题曲 啊， 真的是我觉得可能年龄大了， 有了共同的回忆了是吗？突然之间 变成了回忆的一波这种感受哈。所以像清丽这首歌不是那个电视剧你有看过吗？ 啊，有 啊。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你应该还很小吧，应该 其实也没有啦。 哦，是吗？那是什么时候的剧啊？我就记得是我小时候看的。真的。 放羊的星星。 真的，那个时候特别流行。那说明我们跟我们一样大， 所以我们还是有年龄的误差是吗？好了，不要在意这些细节了。 Okay, 好的， 就像是每次我们都会很在意。 要知道，一个女生突然发现，哎，自己真的是面临的都是00后、99以后的这种宝宝。 不仅仅是女生啊， 也是， 男生也是啊。 对，可能女生就比较揪心于这个吧。然后，所以你看，刚我研究了半天。 其实啊，说到这儿啊，这个真的是，突然让我想到了一个朋友。对，这个朋友呢，就是我们之前的这个导播老师。 所以呢？ 对，他就是，虽然年纪确实要比我们大。 待会儿他会给你 待会儿他可能会直接冲进来，我告诉你。对，虽然年纪可能会比我们稍大一点，但是他的这个心理年龄啊，跟我们基本上是持平 的。是 的， 是的， 非常活力青春的一个人。 对， 对，他就是每次在见到就是假如说比自己小的人呐、都会这个上去主动这个。 哎，我也00后。 对，我也00后。你90后？哎，我也90后。 咱们俩待会儿还能出直播间吗？ 一会儿人直接冲进来。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 这个我们话把这个话说回来啊。 是的。 清丽今天为什么把这首歌选作第一首歌曲呢？我们的纪念。 也主要是因为之前有看过这个电视剧，然后主演就是林志颖，和那个韩国的一个姐姐，就是演得很动情，然后就听那个旋律就会想到那个剧情，就觉得很动人，然后就喜欢这首歌。 所以你为了今天这首歌，眼睛也是布灵布灵，做了很多小星星点点的这种妆容， 是不是？我不知道我们的网友们能不能看得清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离得比较近嘛，可以看到眼周围有很多很多亮闪闪 布灵布灵， 对，布灵布灵的，也是配合了这首歌曲啊，放羊的星星。 对，我发现清丽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节， 是什么？ 她一直在盯着自己看。 盯着自己， 就是因为我们面前有一个反送的 屏 屏幕、对，可以看到自己。 所以你看到了什么啊？不是，你看到了 自己 的 什么？ 就很不习惯，跟平时自己感觉好像 不太一样。 哦，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做节目，或者是说做直播类的节目吗？ 对对对，这是我第一次做就是电台类的直播，然后也很少就是在那种大型的直播上面会露脸。对， 嗯， 你感觉怎么样？ 会有点点紧张，然后又有点不太适应。 嗯。我想提示的是，你看到的反屏上面，就是这个屏幕上的是两秒，大概三秒前的你， 会有一点点延时、啊。 对对 对, 对，所以说现在就先做美美的自己，之后我们再看自己哈。 还是很美的。 对对，还是很美的，很棒，很棒。 对，我看到这个青丽之前给我们写的这个简介里面也说过啊，这个打小呢就特别喜欢唱歌，然后在父母的熏陶下呀，这个一直对一些老歌有着一种。感觉也是一种陪伴自己成长那种怀旧感特别深、 怀旧 感。那既然说到这种老歌，说到怀旧、你特别喜欢那首写的这个简介里面也说过啊、这个打小呢就特别喜欢唱歌，然后在父母的熏陶下呀、这个一直对一些老歌有着一种感觉，也是一种陪伴自己成长那种怀旧感特别深、 怀旧 感。那既然说到这种老歌，说到怀旧、你特别喜欢那首老歌是什么？ 我真的受伤了， 我真的受伤了。 就是、原版是张学友的，对， 嗯， 然后那首歌就是小时候很喜欢跟父母一起去 KTV 嘛，但就是其实家里人都没有很会唱歌，但是就喜欢在 KTV 里面享受自己的那种唱歌的感觉、环境，就觉得特别开心。 所以你是小时候会选择跟父母一起去 KTV 的人？ 是的，是的。 哇，哎，现在他在说这个的时候，满脸这个笑，特别洋溢着幸福，有没有？ 对，真的，真特别可爱。 是的，是的。 你小时候有没有就是特别喜欢跟父母一起去 KTV？ 我小的时候好像还没有 KTV 吧？有。没有，长大了之后才会跟他们去 KTV， 就是应该是 长大之后才会去， 初中以后才跟他们去， 暴露了年纪哦。 你看吧，我就说我小时候真没有。应该也是有的， 肯定会有的呀。 但那时候好像不是特别流行，然后只不过就是等到初中之后，可能那时候自己释放完天性，然后就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去释放天性。小时候没打开，可能、 对，小时候没打开，还闷着盒子里。 对对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哎，那青丽现在还会跟父母一起去 KTV 唱歌吗？ 会，但是比较少，因为我现在就是来北京了嘛。 嗯， 对，然后对，就是在这边也很少去，因为主要是学习为主，然后回去南方那边就比较多，然后也比较熟悉那边的环境。 嗯，所以啊，说到了他是从深圳来北京来学习啊，对，所以这个时候你的爸爸妈妈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因为真的好远啊，深圳北京， 对啊，深圳到北京一个。 对， 大南边一个， 是的，是的， 北边这确实，而且还是作为练习生， 这个是需要一定勇气的，对， 对，就一开始爸妈也觉得，就女孩子嘛，就平平淡淡的生活啊什么的，就挺好的，就不用就是太努力，或者是说太奋斗，但自己就是从小就比较喜欢这一行，然后 是比较喜欢什么演戏还是 就是唱歌演戏都挺喜欢的，然后就想尝试，就虽然自己小时候没有接触特别多，但是也想说就是趁自己还没有太老，就未必想对。 哎，你说这个话， 我要咳一口血了。 你说这个话可能会拉仇恨的。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拉仇恨的意思。 太可爱了，太可爱了。 然后呢？ 然后就父母肯定觉得你一个女孩子嘛，就又跑这么远，肯定都会不放心的。然后就一开始也很反对，然后就一直哀求，就说就真的很想尝试一下 撒娇。 对对对，女孩子 原来你是撒娇式的，就是撒娇的办法，然后让爸爸妈妈信。 对对对，然后就跟他们大概说一下这边的情况怎么样，然后让他们就是了解的更多，就会比较放心。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尤其是女孩的爸爸妈妈，还是很谨慎的，就是关于出远门啊，尤其是还是就是往这个方向去走， 对 对，还是很谨慎、很小心的。所以后来你有没有做过一些通过自己的学习向爸爸妈妈证明，哎，我可以的，我在这边可以，让他们放心的事情？ 就平时的一些练习嘛，就我们也会录视频，然后会拍一点自己的学习成果，比如说学一些乐器 啊、钢琴啊之类的，或者是一些舞蹈的视频，就会都会发给他们看，他们就会很开心，就看到说啊、你真的是有在努力学习，就不是说只是过来玩，或者是你只是三分钟热度这样子。对。 那你还记不记得当时第一次跟父母说我要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我想去做一名练习生，他们俩当时的反应是什么？ 他们俩就觉得很不实际、 What? 也很不现实、 What? 就觉得你好好的读书，然后好好的就到时候毕业了出来找份工作不就挺好的吗？干嘛要这么累、为什么要这么努力想要就是做得那么成功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觉得还太小，就觉得你还年轻啊，你对社会还不了解， 可能会觉得你还 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想法还不够成熟， 是的， 他可能会觉得你在做梦， 是的，是 的， 就是可能父母以前有想过嘛，然后他们也可能是被现实打败了、然后也觉得或者经历了些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就 是 困难， 应该是看到你的坚持和努力，所以他们也会动容，就被你所感动。那你在选择这条路之前是学什么方向？ 我在大学是学那个时装造型设计。 哇， 对， 时装造型设计， 对， 就是一个设计师。 就是不是主要学设计服装，但是、包括的范畴特别广，就要学一些 教人怎么搭配。 对，服装搭配，然后造型，就是布料也要了解，然后也有一些摄影啊、拍片子啊、照片啊、视频都要学，就学的比较广。 哇哦，就是听起来就很 fashion 的这种、 听起来就很 fashion， 但是因为我们身上不对。我们都很不 fashion， 就是那些 fashion 的人身上的衣服都是他们配出来的，所以能不 fashion 吗？ 对对对。那我更加好奇的，因为你之前是就是偏时尚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然后那你在之前包括小的时候是受到爸妈影响会喜欢唱歌，那中间有哪些就是让你慢慢的信心增加，然后抛弃了一个就是看似依然也是很发光的很前卫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对、 啊、对，设计师这个就是从大学里面出来的这个学习设计的学生、 对，很 之后到这个社会上，你不管是从事就是专业的设计师也好、那种给人搭配的这种 就是私人服装设计之类的， 私人服装设计这个都好，那它就是一个很光鲜的职业， 真的是这样，就很多人很羡慕，我从小就很羡慕各种设计师，就不管是服装的也好、然后家居啊还有各种各样的设计师、我都很羡慕。对， 对， 反正我是没有这个才能的，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咱们设计不出来、 真的很羡慕。所以为什么让你就是抛弃了那么光鲜的一个方向，然后、 来选择 对 演艺唱歌这条路？ 就当你不断的成长过程中、就虽然你有学到和接触很多不同的新鲜的东西，但是你会某一刻或者是你看着电视机或者是你听到某一首歌，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唱的不是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台上那个不是我、就有一瞬间你会觉得自己好像现在做的事情不是自己真的很想要的、就虽然学的也很开心，然后学到很多知识、但是你可能心里面还是有一个小的那个希望和一个梦想，就觉得说那是你从小就很喜欢的一样东西、为什么你没有坚持，然后为什么你不再去努力一下或者是再尝试一下，说不定你也可以进步，或者说你可以在这方面有更好的一个自己想要的目标什么的、对，就突然某一天吧，某一瞬间就觉得我还是要尝试一下。对、 看来内心还是有一种这种冲动，还有那种就是梦想那种暗涌的那种劲儿哈。 是的，是的。 哎，那就是日常的生活当中、包括之前在学校啊，慢慢成长的经历当中，有没有一些演艺方面的经历？就是唱歌也好，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方向？对， 我之前因为我学的是就是时装造型嘛，然后身边就是很多摄影的老师，然后也会接触到很多一些摄影师。就有做过模特，帮他们拍过一些片子 哦， 平面模特。 对对对、但是我因为我太矮了，所以就没有就是太往这方面去发展，但是有时不时就是他们会邀请我回学校，就是帮忙做一些模特、然后给学生拍或者是做一些示范什么的。 哇，那要不现在给我们现场示范一下，就是作为一个平面模特比较好玩的，就是上半 几个动作，上半身的几个动作。 对对对，什么头痛啊之类的。 头痛 就是什么头痛，然后肩膀痛， 对对对， 腰痛。 你们拍照都是这样的吗？ 对啊，就是哪儿痛扶哪儿嘛。来来，给我们示范一下好不好？ 嗯，给大家看一下，对，简单的做几个动作就 OK 了。 上半身是吧？ 对，上半身。 我来学习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我们校园模特界应该是比较资深的啊。 校园模特界， 我自封的，对， 因为就是他们，我听之前有些人说，就拍照要高冷一点，要严肃一点，然后可能我天生眼睛又没有特别双嘛，就可能会比较容易摆出那种比较凶的感觉。对，他们就说拍照啊，就是或者是一些 冷淡一点会比较好看， 对，会比较有那个照片的感觉在，然后也会比较有气场。 示范课这第一点就是要有气场， 要有一个单眼皮， 稍微冷，对，稍微冷一点啊，对。然后第二点，给我们示范一点这个动作。 然后动作的话，其实就是要往大胆的去做，就是其实做模特你会发现，就是虽然有些模特可能很小的动作就做得很好看，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就是很有经验。当一开始我们其实公司很多其他练习生也会拍一些模卡什么的，然后就会很放不开。但你一定要对自己的不管是身材还是样貌都要有一定的自信，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是那一刻你是最好看的，那一刻你是最自信的，那一刻全世界都在看着你，你一定要自信。对， 刚刚一开始说了我们整个基调要高冷， 要高冷， 然后第二点就是心态要摆好，我们是最 自信 最 美 的。对，然后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你不能害羞，就一定不能害羞，因为当你害羞或是你怕别人觉得你的动作不好看的时候，你就绝对摆不好看。你要相信自己能做到，然后你要觉得自己的动作一定会很好看，然后不能 加油，你是最棒的。 对对对，就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就要给自己洗脑，就潜意识这样子，我能做到，我能做到。 好，我相信我们的听众还有网友洗脑已经成功了哈。那接下来教我们该如何去实施拍出一组最美的照片了，好不好？ 就如果只是上半身的话，就比较简单一点，就随便的这样子摆着，或者是手，然后或者是掉一下头发， 捋头发。 但是拍照一般都比较是固定的照片，你一定要就是跟摄影师的那个速度要调整好。 明白，明白。哇，我觉得简单的几个 pose 非常的给力，很有范儿，有没有？ 对， 对， 真的，人家一做出来就很有范儿。你看人家刚一撩头发，对，导播老师再给切一镜头来，来，兄弟再给大家撩一头发，就刚刚那动作。对， 哇哦！ 哎，你看这个动作， 我看到他的眼神，因为刚刚我是面冲他，现在我通过镜头看到他的眼神也会有一个变化， 看到了吧？ 对对对，哎，果真是有范儿。 来，再给你看看我。 来来来，给大佐老师一个特写啊！我们来一个 pose。 这好像是在，好像是在卖洗发水吧？ 我还没有讲解完你就结束了， 行了，不用讲解了。 但是确实能感受到啊，我们的亲弟在就是在摆 pose，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确实也是绽放出自己最自信、最自如的那一面，很棒。 对，没错啊， 我们也学到了好多。 对，确实这个大家肯定也了解到了这个日常拍照，这个 不管是心理建设也好啊，整体基调也好啊，以及我们的一些相关 小动作呀， 对对对， 这个不知道大家记没记。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确实也是绽放出自己最自信、最自如的那一面，很棒。 对，没错啊， 我们也学到了好多。 对，确实这个大家肯定也了解到了这个日常拍照，这个 不管是心理建设也好啊，整体基调也好啊，以及我们的一些相关 小动作呀， 对对对， 这个不知道大家记没记住啊？ 哪痛摸哪， 哪痛摸哪，心痛。OK 啊，这个上半段呢，请你也给大家带来了一首歌曲。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一小段片花之后，还会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等待着各位。大家一定不要走开哦，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待会儿见。 只是。 就请拜托诚实说过让我解脱，口口声声爱我，放手却泪不舍，这如何是爱我？青梅酸楚， 年轻的声音。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大左。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佑月月。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啊，到底这个大左大佑如何和我们相遇呢？就通过以下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哎， 首先是声音的相遇 ,FM98.2M927 可以找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如果要是各位现在方便的话，更加推荐的是用我们视频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呢。视频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是我们微信的方式啊，那微信的办法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去搜索 关爱青年计划， 对，关爱青年计划就是这个牌子 对 对，点击关注之后呢，左下角有我们的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挑战新歌声，各位直接点击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 嗯，没错啊，欢迎大家通过以上这几种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呢，来在手机客户端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如果您现在还在疾驰在路上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FM927 双频来收听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欢迎各位， 欢迎各位。 除了欢迎各位之外呢，我们现场的直播间也是请到了一位非常可爱非常温柔的南方姑娘。 嗯，吴清丽，欢迎清丽，来再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还是南方姑娘吴清丽。 对，你还是南方姑娘， 还是南方姑娘。 虽然南方姑娘来到了北方， 嗯，是否适应北方的秋凉？一会儿把赵雷这歌唱出来， 可以可以， 不是赵雷，哎，是不是赵雷的？ 我不知道， 忘记了。嗯，一会儿把这歌唱出来了。 总之，我们待会儿再加上单压双压，厉害了， 好家伙！对，刚刚呢青丽也是给大家这个奉献了一首歌曲啊，接下来呢还是把剩下的时间都交给青丽啊，全都交给青丽， 全都给你。 给你给你都给你。 是的。 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啊也是他刚说过自己最喜欢的一首歌曲之一，叫做我真的受伤了。但是这首歌不是来自于学友大哥的版本，是来自于王婉之的版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我真的受伤了。 来听。 音乐静止了， 的眼泪已停不住了，天下起雨了，人是不快乐，我的心真的受伤了。 我真的受伤了，来自于我们的突然忘了叫什么名字了， 我们南方姑娘青丽宝宝， 我们的南方姑娘哦， 好听，而且就是更加的动情了， 对 对，而且我觉得能感觉得到你应该会很喜欢这首歌曲，所以这首歌是什么时候接触到的？我感觉应该也是你从爸爸妈妈那里知道的吧。 啊，是，就是以前在 KTV 我爸爸很喜欢对我妈唱的一首。 哦，你爸爸对妈妈说，我感觉我心受伤了， 我感觉我心真的受伤了。 是吗？ 我会唱这首歌曲， 就是觉得可能当时追我妈追太久了吧，就觉得好困难啊， 哇， 然后觉得自己的心真的受伤了。 是的，就觉得追了好久，然后好不容易才追到。 那你当时在 KTV 的场合下，你有没有觉得特别尴尬？ 我觉得自己是个电灯泡。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当时还很小，就觉得这首歌好听好听，谁唱的，然后觉得爸爸唱的一般般， 还是学友大哥唱的好。然后后来你又发现了婉之的， 是因为毕竟学友就是张学友哥哥的那个是男版嘛，然后女版的就后来有王婉之姐姐就唱了，对，然后才听，然后自己在练，对， 对，总之很好听那首歌曲、 对对对，哎，看起来爸爸妈妈的那个歌曲，不管唱的好听不好听啊，但是对他的歌曲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就是 对他的音乐风格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对对，喜欢的风格之类的。 对，而且好像青丽之前还学过好多种舞蹈，是不是？ 对，我比较小的时候学的是中国舞和拉丁， 哇！ 但就是因为后来 当时是有多小？ 当时从五六岁吧开始学， 我一样，对，我 你也是吗？ 我也是五岁开始学 中国舞， 中国舞，对， 哦， 可能那时候父母都觉得女孩子嘛，肯定要学跳舞， 应该会跳点舞， 对，然后选跳舞就是，可能他们那个年代就觉得。不接触那些韩流的或者是一些爵士啊，或者是他们就是觉得还是中国舞和就是拉丁会接触比较多，觉得比较潮流， 就更广 泛一点。我觉得这个跟年代有关系 的， 那个年代好像也不流行 popping。 是的，是的，是的， 对 对，没让你学，没让你去学霹雳舞，不错啊，哎、 都是 disco 吧，是吗？ 满脑子都是孙红雷之前在那个春晚上跳的那个。 可以可以，这时候要感恩一下父母啊。但是学舞蹈除了这个之外，长大是不是也会接触一些其他的舞种？ 就因为之前学习的关系，然后去香港读书了。然后其实香港那边也有学跳舞，但是可能觉得就习惯了这边就是老师的教学方式。因为香港那边的老师都特别的温柔，就不太习惯。 哎， 对对对， 哎，我觉得他们应该更雷厉风行啊， 对啊， 就是香港那边， 不不不，就是他们的教学会比较 温柔一点， 温柔，因为可能那边制度不一样吧，然后他们不可以对学生就是太过于严厉，不管是语气上什么，所以就比较可能说是说比较体谅学生吧，对，但是可能就从小还是小时候在这边学舞，就中国舞老师就是真的就是严厉的，必须对对对 对 对，一定要严厉的下去，不然的话你就永远都学不好， 永远都下不去， 就当时什么我记得就是什么下叉之类的，然后他直接坐你身上，或者直接拿脚就往下。 是的，是的，是的，学过舞蹈都知道我们的舞蹈老师是多么的吓人， 很严， 对 对 对, 对，所以香港那边偏温柔派， 对对对， 那边会学什么什么样的舞蹈啊？ 我刚去那边读书的时候就没有太接触舞种，但是他们那边就都是流行爵士会多一点，爵士啊，或者是urban 啊，或者是 popping 就会比较多一点，大 hip hop 那些会多，就 更偏欧美化一点。 对对对，然后对于中国舞的话，其实会很少很少教中国舞的，和拉丁的也相对的比较少。 明白？哎，这个跟想象的还比较相近。 对，那当时为什么没有想把舞蹈坚持下去呢？因为毕竟也是从小学的中国舞和拉丁还是两个舞种，还是两个特别大的舞种。 是的，学拉丁后来停了，是也有就是你跟一个老师 走了吗？ 也不是，就是当时老师就是有一些问题吧，就搭档老师就没有继续一起教我们了。然后在你学拉丁其实也是一个很需要搭档啊老师的一个舞种，就是你要跟着那个老师跟久了，然后你会很习惯他的一些风格和他教学的那些东西，然后他一走了之后你就觉得好像找的老师都不太满意，然后也不太合适， 就又跟之前的感觉不一样。 对对对，就感觉好像要重学，然后后来就没有继续拉丁了。然后中国舞是因为因为也是那个老师也是北京舞蹈学院出来的，他就是年纪特别大，然后跳得特别好，也是跟着他特别久了，后来就是长大了嘛，他的舞社都是我们那个舞社叫小梅花，然后他主要都是教一些年轻的小孩，就后来长大之后，然后他有让我们去报一些艺校之类的，就坚持跳舞，但是就是父母可能觉得还是读书实际一点，就觉得从才艺出来比较困难，对，太多竞争这样， 还是稳一点比较好。 对对对。 谁想到之后又选择了这条路？ 没有关系，你看现在打的底子多好。 对啊，真的很棒的、哦。 对对对，做摆 pose 的时候一看就能看出来这种气质。 绕头发。 对对对。 装酷。 哪疼服哪儿。 哪儿疼服哪儿，明天我去贴一个单眼皮儿。 哎。起来。 OK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哎，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啊，这个来自于创造101。 哎啊，这是怎样的一首歌呢？ 文志，你好像特别喜欢这个歌啊。 我好期待啊， 是不是？ 但是101版本的啊、哦、我更期待了。 对，来自于101版本的红色高跟鞋、大家一起来听一下，感受一下这首来自于清丽的红色高跟鞋，一起来听吧。 舒服，却又像风中默 想说晚上散发的香水味，像爱不释手的红色高跟鞋。 来自于101版本的红色高跟鞋，我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曲。 我没听过101版本的。 我也没听过101版本的。 嗯，对对对，我觉得青帝还是有一定自己的改编程度在里面的。 对， 小高音标的哟， 感觉还是不错的。 对对对，我感觉是那种穿着高跟鞋要腾空起来，要飞起来的那种感觉，就很飘逸的那种感觉。对 对，总之挺好听的啊、这首叫做红色高跟鞋，来自于创造101女孩的版本。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更多了一点，比蔡健雅的版本更多一点爵士的味道。 哎，是的是的，它是有改编过嘛，然后刚刚这个青帝的声音也是偏 就 是高，就 更慵懒了一点。 对对对 对, 对，然后所以稍微的带一点飘飘的感觉，很舒服。 哎，那有一个问题要问青帝啊，现在来北京做练习生也有一段时间了，你觉得现在的感觉，做练习生的感觉和你之前想到的那种感受是一样的吗？ 嗯，其实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那 就是以前 先给大家说一说你之前的想法。 对，以前会觉得肯定就是很疯狂，然后就是天天的训练会很密集，然后会觉得压力很大，然后天天就是生活在那种水深火热当中。 好家伙。 对对对，就一直以为是这样的，但是来了 你可能今天下了节目之后回去经纪人就给你 就变了，是吧？ 就变成水深火热了。 听说你觉得我们的训练不够密集。好，明天开始你加练。 惨了 开玩笑开玩笑。 就来了之后其实训练还是有一定的量在，但是 你看吧，说话变得讲究了很多。 讲究了 对，就是 没事 会觉得会真的就是会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啊，和或者是说同学之间的关系会变得很竞争。或者说老师真的是 竞争， 就竞争关系会很大。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比他怎么怎么样，然后或者说我一定要拿第一，或者是说私底下的关系会不好，就是刚开始会很怕这个。然后也很怕就是老师会很严厉，然后会觉得说你怎么怎么样没有进步，会对你很失望，或者说会要求你很高很高很夸张的就是一些训练。但是来了之后觉得其实没有说像想象中那么可怕。就是我觉得我们公司的形式其实挺好的。就是不管是学生之间还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都特别好。就会开心的时候就是会玩，但是真正训练的时候还是一样会严厉会要求。但是他不会就是说因为你是练习生就让你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他会也会让你有一个学习的态度在里面，就是你是发自内心想学的，而不是说你来这就是逼着你要怎么怎么样，然后公司一定要把你培训得多么的夸张什么。他还是会尊重我们学生啊的一些看法和态度，然后会比较关心我们。对，就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地狱疯狂。对 、那有没有就是一些你在成为练习生之后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 因为我以前就是其实没有专业的学过唱歌，当然现在也唱得非常的不是 很好。可以啦可以啦， 没有， 就每个人的唱歌方式都不一样。可能你以前小时候乱喊的都你自己觉得很好听，但其实原来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就其实我现在也一样会有那种情况，就是还要慢慢调整。 乱喊吗？ 就我其实唱歌很爱用假声唱，就是很爱飘。然后就感觉很像在跑调。然后最近才慢慢要找回你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唱，怎么唱才是正确的。就以前没有学过唱歌也不知道，就觉得我这样唱就特别好听，但其实不是。就发现原来唱歌是这么难，因为我是学过一点舞蹈的，虽然说没有学过爵士和 那种比较大型的潮流的 hip hop，但是还是会有点基础在，就是柔软度，就学中国舞或者拉丁舞的就一定知道，就是柔软度是一定会有，然后只是力道那些不够。 对对。 但是唱歌就是完全没有接触过，就觉得唱歌好难，就觉得一首歌原来是这么难唱，就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要求的特别的利索，然后你的气息什么都要求的特别多，就觉得啊，唱歌太复杂。对，这是我学到最恐怖的事情，暂时。对， 明白明白。但我感觉到他现在已经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而且慢慢在调整。 有想法很重要。 对对对， 最怕的是没有想法。 没错。可能我们假如说之前不了解的话，可能就是觉得哎，只要音调差不多就好了，但其实里面门道很多。 对对对， 其实你已经打开了通向新世界的大门， 通往新世界的大门。 期待期待学成归来，到时候再来我们节目来秀一秀，好不好？下次就邀请跳舞了， 最后就会变成创造1011。 对对对， 创造10086。咱可以办一综艺叫做《创造92》。 哎，可以，我觉得可以的。所以说到创造，肯定就会有挑战嘛。 对，没错啊。那今天的挑战环节呢？你这个是可以的啊，这个坑特别棒。对，今天我们的挑战环节啊，还是一首歌曲的翻唱啊。最后这首歌曲也作为今天的结束曲目。最后这首歌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 哇，又是一首很经典、很好听的歌曲。 OK，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挑战。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今天的挑战内容呢，是一首歌曲的翻唱，来自于孙燕姿的《我怀念的》，来自于我们的吴清丽。准备好了吗，清丽？ 准备好了。 OK。 哇哦，期待一下，很好听的一首歌曲。 没错，最后这首歌曲《我怀念的》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传简讯给我，为人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近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吧，真相太赤裸裸，狼狈比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 的胸口，谁忘了我怀念的是无言感动，我怀念的是绝对炽热，我怀念的是你很激动求我原谅，抱得我都痛，我记得你在背后，也记得我颤抖着，记得满天星河，最美的烟火，最长的相拥，谁过头太远了，谁让你看着我，谁绕走我的心，谁忘了那就是承诺，谁忘了看着我，谁让爱变沉默，谁忘了要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太爱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我怀念的来自于吴清丽、 挑战成功，各位又怀念起来什么？ 这个演唱真的是特别卖力啊、 各位你们又怀念起了什么呢？ 又怀念起了什么呢？怀念起了即将不对啊、这个怀念起了刚刚过去的假期，又期待起了马上要到来的假期、 总之我们都在啊，希望各位持续的关注我们的挑战新歌声。 OK， 看时间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7了、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经历的演唱，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刚刚那个表情是什么意思？ 对，再来一遍，我刚没捕捉到。 咱们再来一遍啊，非常感谢清丽的演唱。 好可爱，好可爱。 对，以后不要说自己只能拍这些冷漠的， 对， 这个 就很高冷范儿的了。 对，可以，其实可以去尝试一下。 女王范儿之后也有这种可爱风。 可爱的， 对。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咱们明儿见了，拜拜。 拜拜，明天见。 揣着多天来的期盼，如果我不能再一次把你遇见，我会日夜期盼。